郎0.918，加元1.252，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港金收市报16,310元，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89美元，卖出1,771.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系冇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消费券计划已经接受登记了，由而家到8月14号，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和邮局。AliPay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ayHK 4-1，就可以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好，咁啊，时间嚟到咧10:07过咗噶啦，你听紧嚟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啊。而家咧就等胡世杰同大家讲一讲咧呢个香港政府公务员同埋非公务员职位空缺嘅招聘先。首先咧系呢一个公务员嘅职位空缺招聘，包括有香港警务处啊，咁啊招聘嘅有呢一个督察，系乐队主任嗰边嘅，仲有就系警员。就是乐队的队员，两个都是专门的人员。另外渔农自然护理处就招聘二级合作事业的督察。至于这个非公务员职位空缺的招聘，包括以下有几个部门。食物及卫生局招聘这个自愿医保计划的总监。地政总署就招聘这个资讯科技经理。卫生署招聘中医药助理，民政事务局招聘媒体主任，劳工署就招聘合约高级技术支援主任。至于教育局就招聘有两项嘅，包括咗咧有都唔止添，好多项啊。逐啲同大家讲下先，有呢个特殊教育需要统筹主任，系呢个高级计划统筹主任嘅职级嚟嘅。仲有就系特殊教育需要统筹主任，咁本身都系计划统筹主任啦。另外仲有咧，就系呢一个有关于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生活与社会嘅课程主任。另外亦都有课，亦都有校本课程发展（括弧系中学啊）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嘅课程主任。另外仲有就系呢一个助理项目主任啦，一般助理、学校行政事务主任、资讯科技资源助理。教育助理包括有文凭程度啦、预科程度同埋呢个会考程度呢方面嘅教学助理。另外仲有文员啦、电脑技术员、杂工、系统管理员、一级技术支援服务主任同埋礼堂经理。另外咧就呢个公务员考试组，当然系呢个公务员事务局啦，就招聘呢一个咧系2021年10月综合招聘考试及基本法的测试的，咁呢个亦都会见于咧，今日的明报都会有刊登出嚟。以上有关于香港政府公务员同埋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的报告已经完毕。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地球呢一个美丽嘅星球，上面嘅自然景色，以及孕育嘅无数生命，都令人叹为观止。逢星期一至五清晨4:00到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钟杰良、 罗万荣、 冯杰， 仲有我李秋婷， 大自然之声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带你聆听自然之美。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八月十三号星期五的晚上，广东广西星期五晚的节目又开始了。今晚呢又是由小弟梁景国，我的通常拍档周子欣老师， 喂大家好， 黄仲远 ，Hello 大家好， 在直播室里面跟大家倾下一个题目。今晚题目乜嘢呢？今晚的题目就是点解要补习？但系我讲的补习呢就跟我哋伟大祖国无关的。虽然关于补习呢样嘢咧，伟大祖国最近都吓闹得满城风雨啦。啪一声，啲人就话，即系嗰个 Avengers 啊， 灭霸， 灭霸，啪一声，咁啊成个行业就消失咗啦。咁但系咧，我哋唔系讲嗰样嘢，我哋讲翻我哋自己香港嘅情况。咁啊，补习呢家嘢，咁啊，首先就讲讲啊，有啲。听众啊，或者一啲啊拥趸啊，我都叫啊，梗系话我又想当年啦。咁你讲得啱啦，啊，讲嘢梗系要讲想当年噶嘛。我哋从历史之中吸取教训、吸取经验，跟住我哋先可以对将来咧有一个比较有把握嘅发展。 同埋又真系好唔同嘅，即系以前同依家嘅补习的而且确。 嗯，嗱咁啦，补习呢家嘢，嗱我自己本身咧有冇去补习咧？有。我都在我中五的时代，即是我仲是考会考的那脱人嚟噶嘛。咁啊，细佬就啲英文咧不嬲都渣噶啦。咁所以会考嗰时候咬底啦。咁梗系要去补下英文啦。咁当时有间都几出名嘅，专补英文嘅。 系咪喺天后嗰间啊？ 唔系噶，我喺湾仔嘅嗰间。 O、okay. K， 即系乜嘢信咧？ 系啊系啊，其实都系嗰个系统嚟嘅。 吓、啊，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嗰间。 但佢系一个专补英文啦、啊，定系一啲私人开？我意思系私人，即、就、系、是、一个导师开 嘅 啫。 大班嘅，大班嘅。咁我唔知道英文之外仲有乜嘢，因为其实英文我主要都补英文啫，因为惊濑嘢啊嘛。咁就一个礼拜一堂啦，因为家贫啊，大佬唔可以一个礼拜几堂咁，一个礼拜就补一堂啫。咁佢嗰阵时候主要佢嘅好处系咩呢？佢好处就是有啲罐头俾你。即係有啲好多時候，每上一堂咧，佢會有一個主題咁上下啦。咁啊入邊咧有啲嗰啲叫 phrases 啊，即係啲片語係嘛中文嘅。咁、啊會解釋你喺咩情況底下點樣用法啊？有啲情景一啲 situation 咁俾你。咁嗰個導師我相信都係啲大學生嚟嘅啦。咁係拿住嗰份嘢，咁喺堂度嘅大班咁嚟補啦。咁嚟補咁樣就其實。最重要就是那份嘢，因为那份嘢呢攞咗之后呢，咁你梗係背佢入面佢提供嘅一啲片语呀，咁样到第二时你作文又好呀，或者係寫其他啲答案都好呀，你都可以用下嘛。咁都有用㗎，对我嚟讲。 佢係考试为本嘅，係咪呢？ 当然啦，补习社就。咁、但係佢又唔係同你去贴题目㗎喎。 嗯， 佢只不过就我唔知道算唔算保底啦，周 Sir 算唔算保底呢啲？ 嗱，我就正正想讲下啦，我都系呢一啲咁样嘅英文补习系统出身嘅、我都有，我就头先问系咪天后，其实天后湾仔好几间咧，其实同一个，你可以话集团啦，或者相关性啦。咁佢裏面呢，我同意就係嗰個筆記本嘅問題啦。裏面呢就嗱，好記得嘅，當年教埋嗰啲呢就係老師嗱，就係、是、教學校老師未必會教嘅嘢、例如用啲 jurin 啊，用某啲技術呢、就去嚇鬼，我叫做嚇。咁、但係嗰類型嘅嘢呢，係唔係後來即係雨後春筍嗰種真係好同考試貼題目有關嗰種？我印象中第一代呢一類嘅。英文補習系統呢就唔完全係咁嘅，佢係幾有系統地將啲英文嘅構成啊，或者一啲秘技啦，可以叫做佢就分開即係幾十講， 咁然後就教你，可能教下你之後咧，就譬如教你一啲基本嘅技術。教完之後咧，就會用一啲唔同嘅例子就教你。我好記得嘅，譬如咧就教你唔好講埋嗰啲，譬如一架紅色嘅車，咁你正常你諗，譬如一個故事，咁裏邊講一架紅色嘅車咪會 a red car 咁咯。佢就叫你唔好用呢個方法，佢就叫你用一 a red Toyota 咁樣，嗱咁啊好似好勁咁樣啦。 唔係 the car in the red 咁咩？ 誒類似啦，嗱類似啲啊，我即係類似呢啲啦，佢就用呢啲咁嘅方法。 唔好用 car 用 Porsche 咁嘅啫。 係啦，即係用類似呢啲咁嘅方法啦，就話俾你聽，咁你個感覺就覺得好似好唔同啊，同啲老師咁樣。其實諗翻轉頭唔係一樣。咁另外就譬如可能有啲情景啊嘛，頭先講咗，譬如喺個 concert 裏邊你會遇到嘅事咁，就成日喺度講啲，即係幫你諗定啲橋。但就未必是考試貼題的， 其實都幾幫你加強你的英文根底的。 其實是的，我真的真實實在那裡是吸到一些料的，因為都說用一些片語啊，你就吸了記了之後你是用得回的，在某個情景底下你是用得回的，真的。 你不用 but 就用這個 nevertheless 啊，就長一點那就在那裡嚇嚇鬼，這個我想是第一代啦。亦都有某幾間其實後來有啲上咗市嘅，我後來先知嘅，因為開頭咧佢嗰啲都係街坊街里補開嘅啫，但補補下佢開始搞到上市喎。 嗯， 我先 好後期嘅咯。 係啦，我就想講個轉折啦，就係我發覺開頭嗰啲街坊街里類似呢種模式嘅補習，就簡單嚟講就自己啲讀書人或者啲人咧有條橋，咁然後就將佢整理成為啲筆記，咁然後跟住就真係有啲武功要教下，有啲武功要傳授俾啲僆仔咁。但是去到我認識得即係嗰啲後來上咗市嗰啲咧，後來我先知道原來佢哋未必教英文嗰個咧，未必係英文出身嘅，可能佢係會計師嚟嘅。咁佢就有啲某啲技術，然後就佢就話俾你聽。而後來就當然為咗因為個爭，即係個爭，即係成個市場嘅份額要爭啊嘛。咁於是乎咧，佢哋開始要貼題目啦，就要鬥啦。嗱，呢個就係成個香港補習文化我經歷嘅變化。 嗯。 系啦，仲未計嗰啲私補啊，嗰啲一間我有機會再講。 如果我自己嘅話咧，就啊嗰、那個時期咧，同大家咧都有啲相似嘅、哦。咁我就冇補英文嘅，咁咧我就係補 economics， 經濟、啊、 經濟學。咁咧同埋咧我就叫做咧二手去補埋中文。 二手 點為二手補中文呢？就係、是、咧有人補咗中文，就係嗰沓 notes。咁咧，我哋就係純粹 share 嗰沓 notes 嘅啫。咁樣咁啊，可以都講埋，睇下大家係咪同一個時期。嗰時咧都係一個禮拜一堂，咁咧大約係200多元，係咁上下啦。總之係肯定約莫呢個啦，唔多得過呢個太多噶啦。咁咧，咪睇下大家識唔識喎？教經濟學嗰個咧，可能你大家就未必識嘅，就叫 B 陳或 B Chan。 唔识 啊，就喺油麻地嘅。 嗯哼， 另外咧，唔知阿周 Sir 识唔识啦？中文都过嚟睇个 notes 咧，就系李伟成，系啦，即系佢系嗰时应该呢两个咧，就系当其时咧，当时得令嘅中文科同埋系经济科嘅补习老师，因为咧、嗯、基本上系开好多好多班嘅，而嗰时咧系未有视像嘅，佢场场都系要自己开嘅。系啦，就開到好密好悶嘅。咁啊，同大家都一樣。我覺得都以前我嗰段時間補習咧，其實佢真係教知識嘅為主。 嗯哼， 即係例如佢同樣係咧教一啲咧喺課堂裏邊唔會講。即係例如佢教可能大家會知Phillips Curve 咁嗰只，即係講話關於通脹係啦，同埋unemployment 同埋即係嗰個失業率嘅個關係咁樣啦。咁其實咧，佢真係佢話嗱喺學校咧，你老師應該咁教嘅。咁你咧就死背就唔会明噶啦，佢就教咗个方法教我哋点样可以明呢件事。讲真，我的而且确因为咁样，我通咗个 macroeconomic 即系宏观经济学，跟住因为佢亦都通埋个 microeconomic 即系微观个人嘅经济学。我觉得系几获益良多嘅，即系佢之后咧系有贴题目嘅。但是基本上都 點解我嗰啲冇貼嘅？ 係啊，佢有貼，即係佢都幾都要 serve 呢一個咁嘅情況，有啲唔同。 我同你年紀相差有段距離 我正想講呢個點。 市場嘅結構已經唔同咗啦，我同你嘅 開始有少少貼嘅，不過咧的而且確大部分嘅人咧係都係因為識咗，所以係考得好咗嘅。 嗯哼， 亦都有咧就係話究竟有幾多個 A？ 喺嗰度出現嘅，係有呢個小消息，冇一啲好大嘅宣傳，係圍內大家自己去、去傾嘅啫。咁嗰只咯，咁就嗰個時候就係呢一個程度，係未去到好大規模。呢兩個咧都係個人自己可能教學，或者佢出課本嘅， 有啲心得， 係有啲心得，跟住佢自己出嚟教，而冇係成為一個集團。我唔知佢之後有冇自己成立一個集團，或者係俾人哋去合作，即係咁嗰只啦。但系嗰时就冇嘅，未有呢个咁样嘅形式出现。 咁嗰阵时嗰、那个嗰、那个市场嘅情况，我其实我本身我就唔系太中意补习我自己。嗰阵时因为水即系水浸眼眉啊，死到临头啊，咁梗系要去补补先啦。咁所以我嗰阵时都唔系太清楚究竟系点样嘅。只不过有人话喂，嗰间乜信都 OK 嘅，英文可以吓帮你提升你嘅能力咯，咁啊即管去啦咁样。咁就過程之中咧，仲有啲趣聞嘅。咁你知咧，大班嘅咁，梗係有男有女啦。 唉，你真係 喂，咁你課堂之中好苦悶噶嘛？ 都要揾啲同學嚟到交流下意見。 最衰係交流唔到咯，你淨係 come and go， 即係啊上堂落堂咁樣，都冇乜點搭山啊咁樣。咁就過咗嗰兩三個月咁樣，咁啊煙消雲散啦咁樣。喺过程之中，只系时人成为一种记忆，一种回味。 涟漪系嘛？ 涟漪都冇啊！阴公， 我话俾你听，去到我哋嗰个年代咧，嗱，唔好意思啊，呢个真系年纪有关嘅。我哋要帮人霸位啊，咁因为我哋系啊，梗系要啦。嗱，因为个年即系年代唔同啦。呢个头先讲紧咧，嗱，我哋先讲下补习个结构先啦。有两批人嘅，第一批咧就系嗰啲叫被逼嘅，尤其是嗰啲放学嗰啲辅导班咧，即系你啲街坊街里喺楼下夹你个细路落去，然后叫做功课看羊嗰类。嗱呢一类咧，嗱呢一类我哋叫做即系比较被动嘅补习啦，系存在噶，一路都有。 有，一路都有嘅。 但系头先咧，敬国兴讲或者阿 Mills 讲，我哋呢啲啦吓，某程度上就叫主动积极啲嘅，就系、是、我哋系想学一啲嘢。嗱，有啲系功利啲嘅，即系我哋后来即系年纪轻啲啦，我哋俾你哋，于是乎就好多就谂住去学一啲技术上嘅嘢啦，或者甚至乎就系谂紧学校老师有啲地方可能佢会唔会出边我有啲笔记，仲有啲策略嘅，唔同同学去唔同嘅补习社里边就广招啲笔记翻嚟，于是乎就几个宗派咧就攞晒翻嚟，大家就喺度对下。嗱，啲完全系啲技术上嘅嘢，咁啊甚至乎结交朋友都有技术啦。例如头先讲咗帮人霸位，因为已经成为咗一种风气啊。当去考试嘅，即系大家对于考试不嬲都好重视噶啦。但系去到当补习社话俾你听，佢有一啲秘闻啊，吓又唔知有啲咩线路啊，同埋好多好多。招數嘅，最瘋狂嘅當然有啲故事就上曬報紙啦，又教你買啲咩收音機干擾人啊， 有啊， 咁啊後來俾人鬧到飛起啦。最誇張有啲就即係叫你唔知點樣畫啲咩符號落去，佢就冇講有咩 燒咗佢嚟飲咗落去。 係，一陣我講下生化提升添，有機會。咁直情就可能畫咗個符號落去咧，咁就暗示咧裏邊有內線，呢啲梗係就係有問題㗎啦。咁事實上係咪真係嗱？有啲我聽過，有啲都可能俾人哋調查嘅。咁但係我相信更多都係嚇人嘅啫，或者係我嚟話俾你聽，我好厲害，好把炮。咁呢一類嘅情況，譬如頭先講到有啲生化提升添，甚至乎有啲教 science 嗰啲，就教你飲啲咩特別嘅飲品，就能夠幫你咧，即係唔係嗰啲咩 鹼性電解質係嘛？ 類似係嗰啲咁樣啦。我試過有個朋友就聽佢講飲完之後咧，就即係去 有冇屙落七彩啊？ 荧光色嘅出到嚟，即系好多呢啲嗱，其实好多呢啲咁样嘅方法，其实系因为一个心理嘅啫，就是、大家想考好个试，于是乎有人就临急抱佛脚，就被动啲，有人咧就主动啲，就想学多几门武功。嗱，呢一个就好反映到咧成个嗱，你话唔讲都要讲嘅，成个东亚地区儒家文化圈嗰种望子成龙嘅心态。 啊，唔、這、呢个我本来谂住第二节讲嘅， 我梗系踢俾你啦。 唔系，不过我哋都喺呢一度咧，都可以讲下，其实几时先开始由一个咧系打好根基，为呢一个咁主导，跟住去到一个嘅情况系贴题目，再去到一个情况咧系少少明星化嘅。嗱，以前系一啲嘅口传，我哋 word of mouth 咁嗰只，话边个好啊？咁跟住咧，其实都有一个咧系大家一齐去补习，当系一件事，唔系纯粹 係想學知識都有呢一個咁嘅情況嘅，即係例如集合幾個同學仔一齊去啦咁。其實喂，大家有冇留意到係幾時先至開始有呢個改變嘅？ 其實呢度牽涉到啊，其實第二次我都想講嘅就係話，究竟點解要補習先？其實喺課堂上，如果正經經上堂嚇、教就教啲東西俾你，你又肯正經經有心機去聽，咁基本上你已經吸收咗知識噶咯噃。咁應該嚇喺理論上啊，你就應該可以夠曬班、夠曬馬、夠曬料去考試噶啦嘛，同人比拼噶啦嘛。咁但係點解從好耐好耐以前，即係肯定係我去補習之前都已經存在噶啦、就開始有咁嘅補習嘅風氣咧，或者咁嘅需要咧，應該話。咁呢度牽涉到咧，阿周 Sir 成為第二節嘅目標啦。就是这个教学方面究竟是不是出了一些问题，令到学生不可以在课堂上面正确地，或不要正确地，是有系统地、很容易地吸收到他应有的知识，来到去作为他、去公开考试也好，或者是他自己去吸收知识作为他日后、出来做事也好，或者整个、人以后怎样去面对这个社会的一个、途径呢？在这里所以我留下第二节先讲。 我们摆好个陷阱来到给周 Sir 猜一猜。本来想着今晚炸肚痛就不来的，我现在应该就会一会你。 好，那我们现在第一节就到尾声了，我们就听首歌先。这首歌就是吕方的每段路。这首歌为什么是我点的呢？因为我这首歌就是在我在大学每一次考、这个学位试 degree exam 的时候呢，我就播呢首歌俾自己听， 振奋下。 其实你振奋下自己嘅、你知大学嗰阵时冇得补习噶啦嘛，咁啊靠呢啲嚟到补底噶啦。咁希望大家都系振奋下人心啦。而家听下吕方《每段路》。 失败的劝告，不气馁，梦仍继续。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新冠肺炎反复折腾全球，印度自从三月爆发的第二波疫情，令人惨不忍睹。连火化不治病人的柴木亦都不够用。大家有没有联想到每位死者背后所牵连的是一个家庭？印度这一波疫情遗下了一批孤儿。官方数字显示，直至到五月底，有1700名儿童失去双亲，7400多名儿童失去爸爸或者妈妈，变成单亲家庭。另外140名儿童因为染疫而被家长遗弃，而实际数字相信远远不止于此。一般来讲，遗孤会交给亲戚照顾，假若亲友无能力抚养，就会送到福利机构。原本这些苦命的孩童仍然可以期待获得善心人收养，开展新的生活。不过印度的领养制度十分之繁复，完成所有审核程序可能需时几年。另外，重男轻女和重性的制度仿如两大的魔咒，即使一些比较开明的不育夫妇愿意领养女童，但仍然会计较他们的出身和重性的背景。儿童权益是印度长久以来的社会问题，童工、童婚、被迫卖淫都不是新鲜的事物。另外有报道说，每年多达几百万儿童失踪，可能落入了贩卖人口集团手上，被摘取器官而死亡。近期印度社交媒体上出现不少领养的信息，还附上儿童的个人资料，相信是出自亲友或者熟人之手。专家担心不法分子会乘虚而入。印度总理莫迪宣布，疫情孤儿可以获得相当于不足11万港元的津贴，等到年满18岁之后领取。儿童权益团体就指出，孤儿面临家破人亡的巨变，其实更需要心理治疗，抚平伤痛。不过印度当局暂时未公布具体对策处理问题，这些疫情孤儿的前路未许乐观。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回来8月13号星期五晚的广东广西第二节了。我们上一节就说，今一节呢我们的主要的打击的对象呢就是周 Sir。 为什 么要补习先？我都好惨啊，大佬啊，英文的先生，我不说我的先生教得不好，但你知道每一年的先生都有点不同的。我中学时代呢，有些先生教得很好，尤其是我中二和中四中五个先生都教得不错。我中四中五我英文是一个比较大跃进，但大跃进之余自己都是有少少咬底，所以先出去要补习。所以呢，你Mills 刚才讲就有两个比较出名的补习老师，喂，他们不好意思啊，是不是收埋了一些在学校不教字，跟住开出去开个补习社先研究先，揾多啲喎，周 Sir。 嗱，咁啊，我唔系要帮自己行业嘅朋友去讲说话啦，咁啊，但系事实上，嗱，我谂亦都要睇下个年代有少少唔同嘅。 嗯， 以前我自己读书嘅年代，或者我见到好多前辈咧，的确佢哋喺教学上面咧，佢哋好着重自己嘅，将自己嘅知识传授俾下一代。嗱，行行都有一啲唔係好認真工作嘅人，我撇除呢一班先。如果你用呢個做準則，我覺得咁樣有啲唔公平。 但是我必须要承认就是很多前辈呢他们对于即是考试啊或者那种所谓评核制度呢其实他天生就有一种浪漫化同埋唔系好即是功利地下他个读书人呢所谓何事呢就唔应该搞咁多功利嘢。於是乎呢我满肚墨水呢我就教我啲墨水俾你我就唔教我啲墨水如何杀斗成兵变成咗一个好厉害嘅文章因为咁就变成咗八股啦咁。即有一班朋友呢可能係咁样嘅心态。但係好可惜呢就係唔係淨係中国人嘅我諗即头先我讲东亚文化都係用現代人的講法就是教啦、學啦同評是三嚿嘢嚟嘅。教就是老師去教書啦，學就是學生去學習啦，個過程啦。到最後就是個評估，因為其實個評估即係個考試啦，其中一個最常用我哋諗到嘅評估方法。咁啊喺外國就唔係咁啊，即係而家好多唔同嘅制度 ，IB 啊或者各種唔同嘅考試咧，就唔一定係一次定終身啊。 都差唔多 嘅 啦。 都有好多 project 啊，各樣嘢嘅，咁啊即係都相對嚟講個比例上面冇咁高啦。咁但係以中國人或者以我哋香港嗰個考試制度嚟講咧，回歸以後更加，我覺得都更加明顯嘅，就睇到咧，其實都唔關回歸事，一路都係噶啦。評核啦或者評估嗰個問題咧，係好重視嘅。因為入大學最重要嘅方法、最好嘅方法、最有效嘅方法，應該咁講，就係考個試。咁於是乎，頭先講咗有一班老師，可能佢哋本身先天又好，或者佢哋自己個價值觀信仰，未必要將嗰個考試變成佢哋最主要教授嘅地方。咁於是乎，自然就有個落差啦。而有班朋友，有啲人可能佢本身就考試好叻嘅，譬如我頭先講嗰啲人咁，佢可能就係未必讀嗰科出身嘅。但是他在某一科里面呢他有自己一些心得。其实这些东西好啊我们未有补习社之前都已经出现了。就是那些叫天书鸡精书精读好多这些东西。 其实好多以前直情是出本书是特登是给你看题目啊看那些选择题啊那那隻的嘛。 是啊没错我都有买 啊。那所以那堆其实那堆书就是即未有嗰啲補習，未有一個人去導讀，未有一個伴讀書童啫。咁而家就只不過係多個人去教埋你點樣去閱讀佢的秘笈或武功。咁呢個就係最開頭嘅開始啦。我叫大型補習社，或者一啲叫補習文化。喺而家我哋見到個商業化嘅補習社咧，就係咁嚟噶嘛，最開頭。 嗯哼。 所以你會睇到咧，呢樣嘢係同嗰個你應該咁講，我哋學界術語裏面有一個字叫 backwash effect 啦，就係個倒流效應就係咩咧？到最拉尾大家睇邊個話得事咧？到最拉尾就係因為嗰張卷考試點樣入到大學就係考試。 嗯 哼，咁呢個就到最後大家到最後就望翻住個考試。嗱，學生你問學生佢想學咩咧？其實我哋最成日啲人都咁講嘅啦。学喺学校里边最有记忆嘅咧，就系啲老师讲嗰啲唔系考试内容嘅嘢，可能系最有记忆嘅。但系嗰堆嘢系最唔实用噶嘛，可能。 嗯。 好啦，老师去教，头先我揾老师，有啲人好想教一啲佢自己想教嘅嘢啫。咁但系其实而家呢一代，譬如去我去出嚟教书，甚至乎我嘅即系再后过我出嚟教书嘅人咧，都几难唔系用一啲补，即系我唔系叫补习社啦吓，即系用一啲叫做用评估主导或者以评估促进学习啊，而家好兴咁讲啊嘛，个字眼叫做嘅方式去做嘅。但亦都因為咁樣咧，有啲行家就或者老行專就話啦，就係、是、你呢班老師搞到成個教育全部變曬， 搞彎曬， 搞彎曬，成個行業俾你搞彎曬。於是乎越吹功利，大家就越想去考好個試。嗱，咁啊呢個又另外一個嘅即係循環系統啦，我叫做。 嗱，我試下從少少另一個角度去，我唔叫維護班老師啊，定係點樣嘅情況？嗱，首先咧，喺我自己嗰個年代嘅時候咧，已經係有少少考試主導，即係為咗出去補習係為咗考好個成績嘅。 都唔止你個年代啦，我 係咪？即係但係即係嗰個時候都已經係幾重呢一樣嘢，所以我哋先至開始有貼題目啫嘛。即係嗰個情況會係咁樣啦。我認為嗰時候個老師咧，其實唔覺得佢教得唔好嘅。我嘅意思即係話咧，第一覺得老師咧係因為好個 syllabus 咧，即係嗰、那個。教学纲领啊，或者课程里边咧，所要涉及嘅题目咧，课本嘅题目咧就太多，而佢嘅时间太少，佢又要 可能有啲係講同學之間嘅一啲嘅活動啊，其他嘢，呢個其一啦。第二咧，嗰時候嘅課堂裏邊、學校裏邊老師，其實佢幾着重咧有啲嘢做，令到你冇咁悶嘅。系啊，但系嗰啲嘢咧的而且确咧就唔系哦。例如啊，即系我讲一个历史嘅老师啊，教历史。嗰时其中一历史都系我多出去补习嘅，你知系贴题目好主要噶嘛。但系我哋嗰个老师咧的而且确系好有心机上佢个堂，佢讲好多嗰、那个年代，例如佢讲紧佢唔系讲紧话李鸿章有啲乜嘢嘅情况，佢系分析李鸿章呢个人嚟到教嗰段时期嘅历史。系啦，即系佢唔系就咁啊，可能甲午之战嘅历史嘅因由乜乜乜，即系佢唔系咁喺甲午之战嘅某啲嘅人物，佢用咁样嘅程式教咁形式教咧，你系会好有兴趣嘅，但系都系当你考试嘅时候咧就会出事啦。咁所以咧，嗰个时候咧就叫做用补习咧就去补助呢一方面。其实某程度上咧，两边都有佢嘅 function 嘅，有佢嘅功能嘅。不过仲想讲，除咗呢一个嘅限制啦，老师佢嘅情况。另外仲第二个咧，我觉得我嗰时候未系完全系啊，家长咧仍然都几放任我哋咧自己读书自己搞掂嘅。 嗯， 但系其实我下一辈嗰啲咧，其实啲家长就嚟，因为嗰个时候系家长开始觉得你一定要考试见样，我唔理，我唔系讲真，佢都唔系太理你个学习嘅情况。咁喺嗰个时候咧，我觉得就开始慢慢催生咧。系啲人咧更加要投向补习社嚟攞题目，因为如果你喺学校系讲斋贴题或者系考试嘅技巧嘅话咧，我觉得个老师好可能系自己唔 OK 嘅，即系自己唔中意之余咧，佢可能都会俾人投诉。 嗯， 系啊，即系话点解会系教呢啲，跟住个仔翻去，即系可能有啲家长会系咁。我觉得喺嗰个时候家长突然间喺个教育里面咧，嗰个嘅参与度系高咗好多，而令到呢件事咧，真系慢慢市场化到好似而家咁样。 我相信头先周 Sir 都提过咧，即系东亚文化咧都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啦。个儒家文化咧就系、是、总之你读书读好书，入大学，入完大学之后咧就会有一张通行证先啦，唔一定保证你成功啊。起碼你有張通行證去邁向一個成功的道路，至於你是不是得因為不得呢就到時再算，但你首先要拿了這張證先，那拿了這張證而整體那個制度來講叫做公平地去分配了這個大學的學位的資源呢，就是公開考試啦，就是等於我們以前的科舉啦，都是一個比較公平的制度來的，相對地，那但是一有一啲咁样嘅考试之后咧，我谂系华人啩，或者系东亚人啩，就会适应咗嗰种制度。适应咗制度之余咧，佢就会知道点样去考取一个高嘅分数喺咁嘅制度底下。所以跟住就会有一啲唔同嘅形式嘅补习社或者辅助嘅教材又好啊，嚟到帮你去适应呢种制度，嚟到去。攞取一个好的分数，但是个问题就回来了，就是说一般学校的课堂老师有没有可能在某个程度上都可以帮助学生去用考试来适应这个考试，帮他拿到高的分呢？除了他是去传授知识，或者传授他心目中很热爱这个科目的知识之余，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我先回应多句先，你看到全个东亚区，韩国好，台湾好，国内国内就这两个礼拜开始就开始慢慢没了、但是 日本也 是啦，即你走出去、尤其是你去台湾旅行，你看到很多 台湾真的 很犀利 的，其实很多有些台湾电影都是讲紧补习这回事。 我最记得前程感受那里有考了几次东大都考不到的。 是啊，这个其实我想讲就是这个补习文化就整个东亚圈都很明显的了，这个都即太多佐证不需要再讲。但回应回敬国刚才问的问题先。我用一个比喻去讲，即是譬如我是少林派，咁然后跟住呢我哋老师呢就因为有 syllabus， 刚才 Mills 都讲咗啦，我哋有啲套卷要教佢嘅。 咁啲套拳就要教佢嗱，即係點樣嚇打好個裝。咁於是乎可能就擔水就擔三日，然後跟住咧就可能扎馬就扎五天咁。啊，呢個好基本咗，要跟住加埋成套嘢，你要搞五六年咁樣。喺好多學生眼中，呢啲叫花拳繡腿嘅，即係唔係落場真係真打啊？ 嗯， 但係。剛才就亦都回應翻，如果相對補習老師咧，補習老師其實佢授課時間比我哋更短，但係佢要教嘅就係咩咧？就係、是、MMA 啊、 嗯， 直情一落場就係講緊搏擊嘅自由搏擊嚟嘅。哇，拳拳到肉，插眼啊！嗱，佢會教埋你呢啲啊嘛。我哋名門正派唔可以兜兜唔夠你插眼噶嘛，大佬啊！我哋就算教你都話嗱，你可以試下向對方最弱嘅地方進攻。咁對於學生嚟講咧，可能呢啲都唔夠直率啊嘛。但今時今日，我都老實講，都唔少行家咧，唔好話插眼啦，咩都做得出㗎啦，已經即係要，因為其實已經係一個競爭好大嘅環境，唔係淨係喺補習界裏面，學校與學校之間嘅競爭，你唔能夠唔做一啲即係有啲技術性嘅即係提醒。咁但係呢個咧，亦都解決唔到補習文化嗰個問題嘅原因就係、是，當我學咗一套好勁，譬如我已經學咗阿劉女士嗰套嚇啊，好勁嗰套空手道咁樣。我可能仲想學多套泰拳旁身噶嘛，咁、 嗯、 於是乎我同時間我學多兩個師傅，學多幾嗱，我講緊係有興趣，即係入大學嗰班，咁你其實係阻唔到佢哋去威威嘅，呢個第一。另外就係你會嗱呢、這個可能啲業界秘聞啦，嗱聽得明啊明啦嚇，呢啲啊我唔講咁多啦，但係我都要補少少就係、是、有冇發覺嗰啲補習天王級嗱呢幾年，等間我第三節我會講多少少，而家佢哋慢慢開始。即係相對冇以前咁紅火，但係我要補充就係點解你有冇發覺佢哋好多都會考到好多個 A 翻嚟咧？即係譬如一個老師啊，一個補習天王咁樣級嘅人，佢會有好多個學生攞到 A 翻嚟嘅。咁其實好多可能佢純粹係去試過堂，有佢個名，咁就 call 佢翻嚟，可能佢去過一次試一試。嗱、 嗯 啊，即係呢啲我諗好多朋友仔都聽過。因為有一種marketing 嘅策略又好，營銷又好，但我哋日校老師都頗難有呢個效果噶嘛。嗱，你問我今時今日，以前咧我開頭教書咧，好多老行專就叫我哋喂唔好，即係啲學生補習就鬧鬼佢啦。而家我哋話你去補啊，補完俾套筆記我望下都好啊，等我睇下咩料啊，變咗好多噶，成個環境都。 呢、這個我都明白嘅，即係頭先阿周 Sir 講嗰樣嘢就係話啲市場策略咧。佢就專門有陣時吸一啲名校，尤其是最名校嗰啲人嚟到去上一上堂，跟住佢哋即係互為因果嘅。有陣時一方面咧，補習社我知道咧，就如果你上咗去堂，你考到好成績咧，佢有獎金俾你嘅喎。另一方面，你因為已經本身啲高執嘅啦嘛，高執你梗係攞 A 嘅機會多好多啦。咁佢就可以話：咦，呢、這個係上過堂啊，嗱又攞 A 啦咁樣。咁呢樣咁嘅東西，我亦都想牽涉到一個題目，就係話下一節講，就係話補習呢家嘢都要錢噶嘛。 嗯， 咁亦都牽涉到有一啲如果家庭唔係太富裕嘅人，佢係咪一個好不利嘅地位咧？咁樣。咁而家我哋又聽一首歌先。嗱，呢首歌咧就係阿 Muse 揀嘅，你介紹下。係 啊，本來我就想揀明愛暗戀補習社嘅，即係話俾你聽，補習社係有啊。梁敬國頭先另外一個功能 有嘅有嘅， 係啦，但係後屘諗住我哋都係走文化路線噶嘛，咁所以我就點咗阿益年 and friends 嘅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即係話讀書咧，其實都可能係為咗認識愛、認識個世界嘅。 嗯，大家聽下啦。 What a wonderful wonderful world this could be. What a wonderful wonderful wonderful wonderful world.About history, don't know much biology, don't know much about the science book, don't know much about the friends I took.Geography. Don't know much trad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宗怀疑带 L452R 变异病毒株嘅初步确诊输入个案，涉及一名38岁女外佣，住喺赤柱村道一间独立屋。佢4月喺本港完成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完成7日检疫之后，喺社区被发现初步确诊。中心话，患者喺6月18日离开香港前往美国，并喺本月1日乘搭航班 CX883 返港。佢喺上个月29日出发前检测结果呈阴性，抵港时喺机场进行病毒嘅检测，结果同样呈阴性。佢冇病征，于检疫酒店完成7天隔离，第12日即系寻日嘅样本呈初步阳性。检测显示病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患者曾到过嘅7个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当局在土瓜湾街市一个鱼档首次验出有进口鱼类和包装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食安中心确定该批印尼进口冰鲜仓鱼曾经分别出售到香港仔及长沙湾鱼类批发市场，再分销至5个零售商。至昨晚，衛生防護中心已安排9名曾经接触受污染物的相关工作人员检疫。食安中心表示，本月10日从一批10箱大约270公斤的印尼空运进口冰鲜仓鱼，抽取共10个仓鱼表面样本及包括样本和包装样本进行检测，化验结果显示2个仓鱼表面样本以及1个包装样本对有关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病毒量为低。该批仓鱼涉及1个印尼出口商。食环署昨晚到土瓜湾街市一个曾处理该批鱼类的鱼档深层清洁和消毒，同时都深层清洁整个街市。马会宣布网上投注服务投注区马会投注3合1流动应用程式及场外投注处的足球及6合彩投注服务，以及网上数码转账及派彩都已经回复正常。另外，今朝起受影响的网页资讯服务、客户服务热线和会员服务热线亦都已经恢复。马会对未能及早回复投注服务深表歉意，又说在事件中令一向支持马会的顾客感到失望，致以最诚挚的歉意。阿富汗塔利班继续攻城略地，据报34座省会城市当中，大约一半已经落入手中。阿富汗官员就说，政府军正集中力量保卫主要干道、大城市和重要口岸。阿富汗国内有大批逃避战火的民众涌到首都喀布尔，要露宿街头或者置身在废弃的工厂当中，急需卫生用品、食物和药物等必需品。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指出，阿富汗的粮食短缺问题非常严重，属人道主义灾难的情况，呼吁阿富汗的邻国向避难的人开放边境。道琼斯指数报35536点，升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64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3，日元109.77，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1，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75.68美元，卖出1776.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 net 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所以不管中医西医，能够将病医好的就是好的医术。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为何到最后还是需要中医？作者廖兆明，由清新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回到来星期五晚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今晚我们节目的为什么要补习，总结一下我们头两节所讲的，就是我们以往的补习的形态，由我年代比较老一点的年代，就是都是一种知识的传递，就未必是那么考试导向，虽然都有但不是那么犀利，到慢慢慢慢发觉，咦，不是吧，考试导向教我一道拳专门是去打木人行的才殺食的，那就開始比較有貼題目多一點的成分，到最後期除了貼題目之外呢，還要有一個很好的市場策略，製造一些補習天王出來吸引學生，跟住還要告訴人聽，這些學生來到我們補一補碰一碰都可以，都拿個 A 了，那你不來呢你就吃虧了，但是這樣去發展下去，剛才我第二節尾的時候就說了，都說了，因为始终补习都不是便宜的，虽然它不算太贵，但一般如果个家庭环境不是太好的话，它未必可以每个月有几百元，是一科，记住几百元是一科，如果你补得两三科的话，就是千几二千元，那是不是更加令到那个社会不是太公平，虽然我说个公开考试是公平，但是因为你有一大堆的补习，补习主要就靠教你一个技巧，你去点去争取好成绩。那些冇咩机会接触呢个技巧嗰班咧，就一定要靠晒在校嘅老师。但系在校嘅老师，除咗因为要成个嗰个课程要教晒之外，仲有其他要关注，佢未必可以再俾整两个独门暗器、独门绝招俾你噶嘛，咁咪更加唔公平咯。 你放心啦，首先咧，而家老师咧，除咗你搞一大堆文件啊，搞一大堆嘢之外咧，你系要继续补课嘅。我有啲行家咧，礼拜日要翻学补课。 咁大镬？ 系啊，认真噶，即系去完教会咁，然后跟住佢就晏昼就约埋学生补课。 喂，但系关键学生有几想校内补课嘅？ 哇！你問呢個想唔想咁咧？而家仲有呢支歌仔唱，即更加重要，有啲好誇張嘅啦，一啲補課嘅，即係我諗呢個已經係一個行內都不。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军备竞赛的系统，当你有了迫击炮，对方自不然要有这个双重迫击炮，大家就来的了。这个其一，另外呢就有很多有心人，即譬如我们都熟悉陈红校长，他就有一些免费的补习，这些也是另外一个情况。另外就是其实很多志愿团体或者学校里面，其实很多基金啊分定呢去给呢些学生，尤其是有所谓屋企經濟上面冇咁充裕的同學仔咧，就有一些放學學習嘅補課班嘅。 但係嗰啲補習班，尤其是陳龍校長嗰啲咧，係補底嘅啫嘛。佢令到將嗰個學生，譬如佢成績一般，唔係咁好嘅，佢將佢鬧翻起嚟，喺邊方面有缺失嘅，就將佢加強佢。但係唔係去針對考試嘅技巧噶嘛？據我所了解。 嗱，當然啦，你睇抽著邊一個人去幫你補啦。如果抽著嗰個義務補習嗰位，佢都有一套獨門暗器嘅，或者有啲嘅軟盔甲喺身嘅，咁咪你好彩咯。即係好似打機你執到寶物咁樣啦。即係我明白你講嗰樣嘢，就未必有得自己揀一套武功去學。呢、這個係的確係，即係因為你變咗阿公度抽寶物啦，而家變咗好似打機抽寶物咁樣啦。咁但係我亦都要講咧，係咪即係增加嗰個唔公平咧？好多好多嘅，即係我哋側邊睇到嘅好多故事啦，我唔講到數據添啦。的確係即係 我應該咁講啦，越成績好嘅同學咧，佢可能真係會多好多資源，同個資屋企嘅資源係有關嘅。而個資源係咪單純同補習社嗰類嘅補習咧？我話俾你再恐怖啲，唔係咁嘅。我當年嗱呢、這個都唔怕，又穿少少自己啲經歷出嚟啦。我當年去即係出邊自己仲係後生，仲去幫人私補嘅年代咧。我認識得有一個即係非常之當然係名門望族嘅 家庭啦嚇，佢哋可能咧係揾啲大學裏邊嘅助教啊，或者浸會大學裏邊嘅教授去幫佢嘅貴公子弟咧去補習嘅。咁你諗下，佢揾個喺大學裏邊，甚至乎可能係即係非常之名門嘅人去幫佢補，咁仲要唔係補得短時間嘅，好長時間。佢誇張到可能係，亦都我聽過啲故仔就係咧，連嗰啲 project 都有人幫手補，咁你大家就明下一個即係問題係咩啦咁。咁呢啲你問係咪唔公平？我即係等於直資啫嘛，即係好多 我直資我不嬲我都話係一個九本中正制嘅現代版嚟嘅啫嘛。 係啦，咁所以其實你問我只能夠嗱，我又唔可以講得太盡啦，因為我喺個行業裏邊仍在工作。咁但係的的確確咧係同個家庭嗰個支援咧。是无可否认是有些关系的。 我自己的看法呢是群补和私补，我当是这两个。群补真是一大堆头，可能百几二百人或者五十几人坐在同一个课室。你望住个录影带又好，望住个镜头又好，或者望住个真人又好，我觉得那些是群补。某程度上我觉得群补是令到是有机会，我唔敢話即係最草根嗰批，係令到一啲咧相對上冇咁有資源嘅學生咧，佢純考試嘅情況咧係好嘅機會係多咗， 都唔平嘅喎。首先 佢，即係我咁樣講先啦。我先嗰個情況咧，首先咧其實之後做到嗰個情況咧，諗翻咧。佢開始要去到播帶啊，跟住播帶之餘又幾廿個幾廿班啊，咁嗰個情況咧，其實就好多咧都已經某程度上咧都可以應付到嘅一個嘅費用咯，甚至乎有啲咧學生係可以有啲 part time 就可以即係支付到佢某程度上。因为咧嗰个时候咧，其实佢补习咧对嗰个学生嚟讲咧，唔单止真系净系考试，佢系同一班朋友，佢哋成班都去嗰度补，我系一定要参加落去。你同佢买对波鞋一齐去参加呢个球队，有少少呢个咁样嘅原因嗰个情况。 Peer groups pressure 系啊，同埋系一个从众效应嘅一个情况出嚟。咁所以咧，其实系令到佢真系可以得到多一个机会咧去。有唔同嘅一啲資源啦，或者去多啲機會去令到佢自己學好啲啦，或者有同學嘅幫助啦，即係喺個教學學習上面呢有啲幫助。我幾認同呢就係個唔公平嘅情況呢係喺個私補嗰度嘅。係呀，我都仲記得大學嘅時候呢，我哋喺薄扶林道有間百佳嘅。咁呢佢係黐喺嗰啲告示板嗰度話請人㗎嘛。咁寫住一個啫，就話要有7A，係啦，即係佢會考7A。當嗰個時候嘅市價係80至到100蚊一個鐘，佢係出300蚊一個鐘，係啦。咁佢就係要補兩科，咁亦都係希望佢攞到 A 嘅，即係類似咁樣嘅情況。我覺得呢啲就係好唔同啦。當然我唔知佢係咪即係嗰個係真係可以，因為教學同埋自己學嘅成績係兩回事嚟嘅。可以係7A，但係其實佢完全唔識教學嘅。 係啊， 係啦，但係就起碼佢係可以做到呢一個，我認為係佢令到佢更加可能考好啲。但係你話整體嘅情況咧，你話係咪真係呢一個咁樣嘅補習形式咧，造成一個好不公咧？我覺得又未必可能想象中咁大咯。 嗯哼， 嗯， 但係我唔知啊。而家你話學生佢可以出去兼職，但係嗰啲都係十幾歲嘅學生嚟嘅。佢又兼職嘅話，咁佢要補習或者要去學習或者要做功課嘅時間又少咗啦。咁佢整體嚟講，如果我哋係一個制度，不過社會又比較上係開放啲嘅，你又唔可以話規定佢唔可以補多幾多個科目，唔可以點樣補咁樣。我硬係咁覺得就即係補習呢家嘢就。 其實是不正常的。 其實敬國不要太擔心了，首先國內的朋友不需要擔心了，以後都可能沒有了補習這個文化都不定了，以後都。但是譬如你說香港，其實現在那些大型補習社呢經歷了疫情，疫情我想是一個最後一根稻草，其實不少的大型補習社都在喊救命，因為當然它不能夠群聚，這些是很影響到它的、即生意。但事實上大型補習社跟我們剛才講的那個最高峰期又有些天王、偶像明星級的年代呢，其實是我不敢講，因為我不在那個業界啦、但我亦都即係老實講，比起以前最巔峰的時期咧，真係追星咁噶嘛，即係當佢係 Mirror 咁追噶嘛，好多個我哋有啲識得嘅一啲天王級嗰啲，真係哇有閃卡又成噶嘛。咁而家當然係冇咁誇張啦，因為其實轉化咗好多嘅譬如係網上啦，咁我當然唔會賣廣告啦，有多網上嘅渠道去做一啲疑似一啲小型啲嘅，但佢唔再做大型補習社啦，甚至乎有啲自己去選擇某一類貼題嘅形式嘅一啲網站，嗱其實就分薄咗好多啲生意。嗱呢一件事咧，嗱補習文化我形容喺香港咧，其實係轉型當中嘅。我唔少朋友可能呢幾年咧，因為早幾年咧，其實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就好多人喺度嗌咧，好難入到教學呢行啊，即係入唔到職啊。早幾年試過有一排大家喺度嗌緊救命啊嘛，咁有班朋友仔咧後生嗰啲咧，可能會埋大志啊，各樣嘢出去自己開一啲小型嘅補習社啦，甚至乎亦都食到頭先我講呢條水咧，就走去做啲小型嘅可能係小組嘅補習嗱，咁呢個嗰陣時可能佢係艱苦經營中，但係疫情啦或者其他各種即係社會變化嘅原因咧。反而大型嗰啲咧，嗱，因為有好多燈油火蠟要顧啊，有好多技術上嘅要考慮咧，呢一種咁靈活、咁小型嘅系統咧，反而佢哋咧就仲有生存空間。所以其實咧，補習咧，我形容咧，喺中國人社會裏邊咧，或者成個東亞圈裏邊， 滅唔到嘅， 好難滅嘅，除非你真係改到嗱、但係呢個又牽涉另一個問題啦。如果你改到好似外國嗰種，即係譬如可能法國咁有啲哲學題要你坐喺度傾啊，然後即係 哲學題都有得補啊，話俾你聽， 冇錯。 你而家 IB 都有得補啊， 冇錯。 因為只要一套制度，一套公開考試嘅制度出咗嚟之後咧，我唔知係咪東亞人咧。香港人咧就會將佢拆成一個 module， 即係叫咩？中文叫做一個 學習模組啊嘛， 模組咁樣，跟住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組合。你話俾你聽啊，呢個模組咧，你應該點樣去做可以攞到高分？有形式係點？係咁鬼恐怖啊！ 所以你不需要想即今天的題目點解要補習，咁你當然啦，又係成日我話以前同啲教育局嗰啲高官傾偈都係話呢個係文，佢到最後答案就呢個文化嘅問題，咁咪要移風易俗先得啦。咁我諗又唔好下去到即咁難處理嘅層面啦。但係如果你純粹問 why 點解，或者問即點？呢件事點發生呢，你不得不去講翻啲文化嘅即角度嘅。好啦，咁你問係咪好或者唔好咧？我覺得凡事咧都係有佢嘅，即係一個人仔兩面，呢句係廢話嚟啦，但係都要講啦。如果個補習好似我哋開頭講，係個學生自動自覺去想學習更多嘅嘢，即係頭先我講套卷嘅古仔，學多兩門武功，其實如果自發嘅冇壞過，的確，即係問心講。 但可唔可以就係因為嗰個風氣變成由補習變成係去幫考試？所以直情係轉咗，因為我哋嘅年代當然都係有幫考試啦。但係你話齋，即係我哋嘅經歷就係話，我哋補習嘅過程之中，嗰個先生唔會咁強調嗱，你應該咁樣答咧，就攞咁樣分。佢只不過喺度講翻嗰個重點，某一個題目，譬如歷史咁樣，歷史科咁樣。咁我嗰陣時我都有補習嘅，咁佢就會講翻。某個時段，因為都分翻唔同嘅時段噶嘛，你考試嘅時候，佢嘅重點嘅事件係乜乜乜？如果你哋遇見一啲咁嘅情況咧，就應該點去做？就唔係而家咁樣就話嗱，你應該咁樣去做，咁啊攞幾多分，咁攞幾多咁？即係我覺得好似個形態變得你。太功利同埋太市場導向 啦。其實到尾都係八個字，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啦。咁我見到其實，譬如考蘋果咁啊，都唔講都要講兩句噶啦。佢哋而家出題目好多時都諗啲辦法令到大家冇乜露足。咁你越冇露足嘅時候咧，大家就梗係越要捉露噶嘛。呢個係調翻轉諗噶嘛。於是乎調翻轉，我哋以為即係個考試制度可以有啲空間改動，但係結果變得更加。 多人去想喂死啦！我唔貼更加貼唔中嘅。 同埋補習咧，其實除咗真係話應試或者咩咧，其實對於學生、對於家長，好可能係一啲嘅即係補償心理嘅效應嚟嘅。即係你諗下，家長覺得如果個仔女走咗去補習，跟住我俾幾百蚊就可以令到我好似唔使同佢補習，同埋可以抵償到啦。佢又好似讀緊書、進步緊啦，好似咁我梗係俾啦。即係呢個情況。咁學生咧，其實就係成班同學一齊去呢件事。你諗下喺學校裏邊，可能一啲嘅朋輩嘅相處時間未必會多得咁緊要。最緊要就冇一個自由度啦，但係你補習嘅時候咧，朋輩之間嘅互動咧就好大自由度，咁所以對佢哋嚟講咧，補習唔單止係一個純粹學習，係一個聯誼啊其他形式，所以佢係有叫做服務緊咧，係學習以外嘅一啲嘅功能俾學生同埋家長，所以我同意係好難滅嘅咯。即係因為咁樣嘅情況， 唔係滅都唔會話滅，我啲亦都唔係話要即係將佢全部滅絕。即只不過有陣時就係話，其實如果可能我太天真啦，或者太理想化，即如果個教學嘅制度係好嘅，或者係適應到俾啲學生係除咗一般知識嘅傳授之外，亦都係可以幫助到佢點樣去適應、點去應付個考試嘅模式嘅話咧，咁其實都唔需要嘥咁多時間。其實啲學生有時間應該一係就温習一下，一係就自己做下運動啦，有啲行下，而唔係又哇放咗學之後，喂起去去又走去補習咁樣，即係一日即係好似無聊期咁，由朝到晚都喺度上緊堂咁樣。 咁一系就有好強力嘅政策或者部門去解決，咁一係咧就即係運動咁好啦，而家奧運啦，邊個打花劍贏嗰個就入大學，咁啊，於是乎大家就唔補習去打花劍噶啦。 不過我哋星期日題目呢個可唔可以補到習咧？ 呢個啊犀利啦！嗱，我哋星期日嘅老店咧個題目真係犀利啊，叫做蘇格拉底哲學，咁就有文傑華、盧偉力同埋萬玉麟嘅。咁我哋時間又差唔多啦，最後一隻歌咧就係周 Sir 揀嘅，叫做《愛的教育》。 大家聽下歌詞啦，教育啊，唔係淨係讀，就唔係淨係學學業嘅嘢嘅，仲有其他自育以外嘅嘢嘅。 好多謝大家收聽，好，拜 拜。 Bye bye.